第156集， 我们再看看吧。 赵斌向售货员点了点头，然后拉着罗明瑶走了。 以前真不了解钢笔啊。 罗明瑶感叹道： 没有想到居然这么贵。不过好看也是真的好看，跟以前读书时候用的笔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。 赵斌微微笑了一下。 我毕业的时候，准备给老板买一支钢笔，问了一个同学，他说我买不起。我还以为他看不起我呢，结果他让我自己去搜一搜万宝龙，我看了看，就赶紧下单把这养生壶给买了。现在看这个价格，也不意外。 罗明瑶再次听到赵斌说养生茶壶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 赵老师，你开始的想法和最后送出来的差距也太大了。 赵斌做出生气的样子，拍了拍他的后脑勺。 心意到了就好，我那时候就是个穷学生，没必要坐到那个程度。 过了一会儿，两个人在机场咖啡厅找个位置坐下消磨时间。趁着罗明瑶也玩手机，赵斌发了消息给那位懂行的同学。过了一会儿，同学回复他： 命木的实惠，2500基本原价了，很值了。 经过12小时的折磨，终于等到了下午4点，两个人查好了登机口信息，悠闲地走了过去。结果在登机口等了一会儿，赵斌突然发现屏幕上显示信息，他们的航班改换了登机口，且新的登机口位置和现在隔了半个机场。两个人一看时间，拖着箱子急匆匆往新的地方奔。跑过去刚坐下，广播又通知又换了。赶到最近的登机口，很多人和他们一样，一边抱怨着一边赶来。航空公司和机场对此毫无表示。折腾完了，终于登机。飞机上空调气温很低，连赵斌都觉得有些发冷，让空姐给了一床毛毯。两个人头一班的红眼航班就没休息好，在机场又耗了12个小时，这会儿上飞机就睡着了，连飞机起飞都没等到。一直到空乘人员来发餐，赵斌才醒了过来。发餐前，空乘人员依次确认乘客是否有用餐特殊需求。赵斌注意到机上的乘客着装已经和从国内出发的航班有所不同，很多女性都戴着头巾。罗明瑶还没醒来，赵斌替她回答了空姐的询问，等到发餐的时候才叫醒她起来吃饭。到达兰卡威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。兰卡威这个小岛不算繁华，机场和一个购物中心差不多大，出机场都用不着摆渡车，两步路就到了机场大厅。入境手续很简单，拍照留指纹就过了。兰卡威的夜晚没有大城市繁华喧嚣的灯光，小城入夜后静谧幽暗，坐在车上向外望，看不到太多景色。两个人一天旅途奔波都有些累了，迅速洗了澡，准备早点休息，为明天出游储备能量。第二天早上久违地睡到了自然醒，两个人本来很有规律的生物钟早上上班时间自觉醒来，这会儿度假时间整个人放松了，早上竟然都没醒过来，睡到9点才起床。罗明瑶先起来推开阳台的门，让海风吹着潮湿腥咸的气息进入房间，阳光透过窗棂在地面映下蕾丝般的纹样。罗明瑶看了看窗外，有些兴奋地向赵斌说着： 赵老师快起来了，天气真好，而且景色也很棒呢。 赵斌懒懒地起床走到窗边，他昨天晚上洗了澡，就将酒店的浴袍当作睡衣躺下了，现在浴袍松松地挂在身上，胸口开了一大片。罗明瑶很少看到他这副慵懒的样子，在异国的阳光下似乎格外吸引人，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又悄悄害羞红着脸低下头。窗外是青蓝的海面，海天相接之处镶嵌着一条起伏的低矮山带，苍翠小巧。沙滩是白色的，椰树下有一排排躺椅。赵斌舒服地叹了口气，转过头看了看罗明瑶，见他低着头脸红红的，不知道想什么害羞了。赵斌忍不住想笑，轻身过去捧起他的脸，轻声说道： 站在你面前你还胡思乱想什么？ 罗明瑶一愣，慌忙要解释，又想到自己的确是胡思乱想，脸涨得更红。 赵斌低声笑了起来，在阳光里，在海浪声里温柔地吻住他。吃过早饭，又整理了一下，时间已经接近中午。两个人照着地图沿路走向市中心的巨婴广场。兰卡威市不大，人少车也少，街道不宽，一路上到处都是茂密的绿色植被，街边不时有鸟儿停落，有的地方还能看到野生猴群。两个人惬意地走在街上，无所顾忌地拉住手，像两个刚谈恋爱的学生一样。周围没有什么异样的目光，即使有人看到，也不必害怕工作生活的影响。相爱至今，这一刻无比轻松。路上，两个人在一家购物中心找了个小馆子吃饭，然后走到巨婴广场，站在巨婴雕塑下拍了照，站在海边吹海风，看海上风景。又在广场旁边的集市上逛了一圈，已经是下午了。罗明瑶打开软件，找了三个评价高的吃饭地点，让赵斌来选。赵斌没有他那么纠结，直接点了点说道， 来海滨城市那肯定是要吃海鲜啊。 于是定下来，两个人又慢悠悠地往晚饭的地点走去。暮色渐渐升起，夕阳在云层中晕染出变幻莫测的颜色，整个城市的轮廓以剪影的样子呈现。棕榈树招摇的叶子，矗立的建筑吊车，水上乐园的管状滑梯，酒店的欧式尖塔尖，都混合在冷乱交织的色彩潮汐中。这个时间是穆斯林礼拜的时间，全程广播响起了可兰经的声音。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，只觉得有些震撼，也忍不住静立了片刻，同时想起了曾经在拉萨见到的人和事。他们索性坐在街边的长椅上休息片刻，欣赏暮色，聊当时的见闻。罗明瑶不时地拿手机拍着温柔暮色，又想让赵斌也进入画面。赵斌是怕了他的摄影技术，连连逃避，最终还是一个愣神瞬间被罗明瑶抓到了一个侧脸。大概是刚好没来得及点击屏幕对焦，正好把人拍成了黑色剪影，让背景的晚霞色泽完全显露。赵斌表示这张图自己满意，并迅速接收，换上了新的背景。这让罗明瑶更加纠结了，他想和赵老师换个情侣头像，他忍不住打开前置镜头，想要自拍一张来，但前置镜头不理会他的需求，一直自动定焦在他脸上，根本不给他拍剪影的机会。他这一番折腾早被赵斌看在眼里，偷笑了半天。在他左右摆弄手机的时候，赵斌也偷偷拍了一张，飞速发给李盼秋，让他照着自己头像搞出一张效果一致的图像。这个时间还带着祖上医生查房的李盼秋摸出手机，气得回了两个字， 缺德。 拍照不成，罗明瑶灰心丧气地跟着赵斌走去海鲜餐厅。餐厅是中国人开的，老板说着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话，两个人为不用说英语大大松了口气。招牌菜老虎虾点了两只，端上来个头都很大，肉质鲜而韧，口感极好，吃得非常过瘾。豆腐混合了潮汕风味和马来风味，炸过以后浇上甜汁和鱼干碎片。一只蟹也是个头很大，两个人不会开壳，想让老板来帮忙，但店里生意很好，老板无暇顾及，两个人只能笨手笨脚地吃着。还有一盘炒芥蓝，普通家常口味。吃完饭，两个人在夜风中满足地走回宾馆。走到一半，路上开始下起雨来，赵斌抓住罗明瑶的手，两个人一起跑回宾馆。一路回来，衣服裤子都湿了，两个人也气喘吁吁，急促的心跳里，潮湿温热的手掌相握，食指交叉在一起，两个人都有些动情。赵斌打开房门，一把搂住罗明瑶，灯也没开，就在离进门的玄关里急切地亲吻起来。